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二章三强争霸赛第二十七集。 马车穿过两边有带翅野猪雕塑的大门，顺着宽敞的车道行驶。由于狂风大作，车身剧烈地摇晃着。哈利靠在车窗上，看见霍格沃茨越来越近了，许多亮灯的窗户在厚厚的雨帘后面模模糊糊地闪着光。他们的马车在两扇橡木大门前的石阶下停住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天空，前面马车里的人已匆匆登上石阶，跑进城堡。哈利、罗恩、赫敏和纳威从马车里跳下来，也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石阶，直到进了洞穴般深邃的门厅里，才把头抬起来。门厅里点着火把，大理石楼梯气派非凡。 天哪！ 罗恩说着，使劲晃了晃脑袋，把水珠洒得到处都是。 如果再这样下个不停，湖里就要发大水了，我成了落汤鸡。 一个装满水的大红气球从天花板上落下来，在罗恩的头顶上爆炸。罗恩被浇得浑身透湿，嘴巴里嘟囔着，跌跌撞撞的一闪，倒在旁边的哈利身上。就在这时，第二个水炸弹又落了下来，差一点击中赫敏，在哈利脚边爆炸了。冰冷的水喷出来，浇在他的运动鞋上，浸湿了他的袜子。周围的人们失声尖叫，互相推挤着，都想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哈利抬头一看，只见在头顶上20英尺的地方，漂浮着那个专爱搞恶作剧的皮皮鬼。他个头矮小，戴着一顶有铃铛的帽子，系着橘红色的领结。他又一次瞄准目标，那张调皮的大阔脸上的肌肉紧绷着。 皮皮鬼！ 一个愤怒的声音喊道。 皮皮鬼，你立刻给我下来！ 副校长兼格兰芬多学院院长麦格教授从礼堂里冲了出来。地上太湿了，他脚下一滑，赶紧抓住赫敏的脖子，才没有摔倒。 哎呦，对不起，格兰杰小姐。 没关系，教授。 赫敏喘着气说，一边揉着自己的喉咙。 皮皮鬼，你现在就给我下来！ 麦格教授大声吼道。他整了整头上的尖顶高帽，透过方框眼镜朝上面瞪视着。皮皮鬼咯咯地笑着，又把一个水炸弹朝几个5年级女生扔去。女生们吓得尖叫着冲进礼堂。 反正他们身上已经湿了，对吧？为什么还吃我一炮？ 他又拿起一个水炸弹，瞄准了刚刚进来的一群2年级学生。 我去叫校长了！ 麦格教授大声说。 我警告你，皮皮鬼！ 皮皮鬼伸出舌头，把最后几个水炸弹扔到空中，然后嗖地窜上大理石楼梯，一边疯狂地嘎嘎怪笑。 好了，快走吧！ 麦格教授严厉地对淋成落汤鸡的学生们说。 进礼堂，快点！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一步一滑地走过门厅，穿过右边一道双开门。罗恩气呼呼地小声嘟囔着，把湿漉漉的头发从脸上拨开。礼堂还是那样辉煌气派，为了新学期的宴会又格外装饰了一番。成百上千支蜡烛在桌子上方悬空漂浮，照得金盘子和高脚杯闪闪发亮。四张长长的学院桌子旁已经坐满了叽叽喳喳的学生。在礼堂的顶端还有第五张桌子，教工们挨个坐在桌子的一边，面对他们的学生。这里暖和多了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从斯莱特林、拉文克劳、赫奇帕奇三个学院的学生前走过，然后和其他格兰芬多学院的学生一起坐在礼堂尽头的那张桌子旁。他们旁边是格兰芬多学院的鬼魂差点没头的尼克。尼克全身半透明，泛着珍珠白色，今晚他穿着惯常穿的紧身上衣，但带着特别大的轮状咒领。他戴这个咒领有双重目的，一是为了显得更有喜庆色彩，二是为了保证他的脑袋在被割断了一半的脖子上不会摇晃得太厉害。 晚上好， 他微笑着对他们说： 好什么呀？ 哈利说着脱下运动鞋，把里面的水倒出来。 真希望他们快点进行分院，我都快饿死了。 分院仪式是把新生分到各个学院，在每个新学年开始的时候举行。可是哈利在自己被分进格兰芬多学院以后，由于许多偶然的因素，一直没有现场观看过分院仪式。他一直盼着能再经历一次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兴奋的喘不过气来的声音从桌子那头传来。 你好，哈利。 是科林·克里维，一个三年级男生，一直把哈利看作英雄般的人物。 你好，科林。 哈利很小心地说。 哈利，你猜怎么着？你猜怎么着？哈利，我弟弟也入学了，我弟弟丹尼斯。 太好了。 哈利说。 他兴奋得要命。 科林说着，居然在长凳上弹跳了一下。 我真希望他被分在格兰芬多。你替他祷告吧，哈利，好吗？ 好的，没问题。 哈利说。他又转过头来，对赫敏、罗恩和差点眉头的尼克说。 兄弟姐妹一般都分在同一个学院，是吗？ 他是根据维斯莱一家的情况来判断的。维斯莱家的七个孩子都被分在了格兰芬多学院。 哦，不一定。 赫敏说。 帕瓦蒂·佩蒂尔的双胞胎妹妹就在拉文克劳，他们俩简直一模一样。本来还以为他们会被分在一起呢，是吧？ 哈利朝教工桌子望去，那里的空位子似乎比往常多。当然了，海格正带着那些一年级新生奋力渡湖呢。麦格教授大概在让人把门厅的地面弄干，可是还空着一个座位呢。哈利想不出还有谁没来。 怎么不见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新老师啊？ 赫敏说。他也望着那边的教师们，他们的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没有一个待到超过三个学期的。迄今为止，哈利最喜欢的是卢平教授，但他去年辞职了。哈利来来回回扫视着教工桌子，毫无疑问，没有一张新面孔。 也许他们找不到人， 赫敏说，显得有些焦急。哈利更仔细地审视着教工桌子，教他们魔咒课的小矮个儿弗利维教授坐在一大堆软垫上，旁边是草药课老师斯普劳特教授，帽子斜戴在他漂浮的灰色长发上，他正在跟教天文课的辛尼斯塔教授谈着什么。在辛尼斯塔教授的另一边，坐着灰黄脸、鹰钩鼻、头发油腻腻的魔药课老师斯内普，他是哈利在霍格沃茨最不喜欢的人。哈利讨厌斯内普，斯内普也同样仇恨哈利。去年这种仇恨变得更加强烈了，因为哈利帮助小天狼星在斯内普硕大的鼻子底下逃跑了，而斯内普和小天狼星自学生时代起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。斯内普另一边的座位空着，哈利猜想那是麦格教授的位子，在那边就是桌子的正中间了，坐着校长邓布利多教授，他飘逸的银白色头发和胡须在烛光下闪闪发亮，华贵的深绿色长袍上绣着许多星星和月亮。邓布利多两只修长的手的指尖碰在一起，下巴就放在指尖上，眼睛透过半月形的镜片望着上面的天花板，好像陷入了沉思。哈利也把目光投向天花板，天花板被施了魔法，看上去和外面的天空一样。哈利从没见过他这样风雨大作，黑色和紫色的云团在上面翻滚，随着外面又响起一阵雷声，一道分叉的闪电在天花板上划过。 快点吧。 哈利旁边的罗恩叹着气说， 我简直吃得下一只鹰头马身有益兽呢。 他话音刚落，礼堂的门开了，大家立刻安静下来。麦格教授领着长长一排一年级新生走到礼堂顶端。如果说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浑身湿透的话，和这些一年级新生一比就根本不算什么了。看他们的样子，就好像不是乘渡船，而是从湖里游过来的。他们顺着教工桌子站成一排，停住脚步，面对着全校同学，因为又冷又紧张，一个个浑身发抖， 只有最小的那个男孩子例外。他长着灰褐色的头发，身上裹着一件什么东西。哈利一眼认出那是海格的鼹鼠皮大衣。大衣穿在他身上太大了，他的样子就好像罩在一顶黑色的马戏团毛皮帐篷下。他的小脸从领子上伸出来，神情激动得要命。当他和那些惊恐万状的同伴站成一排时，他的目光和科林·克里维相遇了。他翘起两个大拇指，用口型说道： 我掉进湖里了。 看样子他为这个高兴坏了。